吹着夏天的风，看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，你的笑容好心动，炎炎夏日的微风，发呆的我不想动，就能和你做个梦，树荫下拉紧你的手，想轻轻贴近你的怀中，轻轻拥，羞红了我的懵懂，想要被你宠，能不能不要松手，就陪着我到最后，夏天只有你能给我最最甜蜜的梦。想对你说的话你应该知道吧，脑海里的想法有夏天和你的掺杂，你希望我听话，我想你爱我吧，在耳边的回答红了脸颊，期待这个夏天能和你一起度过，带着你去冒险建造爱的部落，写首歌希望你来对号入座，来到我的世界住下而不是路过，想看见你最好是每天，爱你的话会永远挂在嘴，让幸福环绕在我和你的身边，为你写的诗都刻在我的每篇，想和你吹着夏天的风，看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，你的笑容好心动，炎炎夏日的微风，发呆的我不想动，就当和你做个梦，树荫下拉紧你的手，想轻轻贴近你的怀中，轻轻拥，羞红了我的懵懂，想要被你宠，能不能不要松手，就陪着我到最后，夏天只有你能给我最最甜蜜的梦。衬衫的香味让我想要和你相随，和你调配的气氛，树荫下面在交汇，记忆里口袋装下都是回忆的那个甜美，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也不会掉眼泪，想对你说的话你应该知道吧，脑海里的想法有夏天和你的掺杂，你希望我听话，我想你多爱我吧，在耳边的回答红了，想和你吹着夏天的风，看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，你的笑容好心动，炎炎夏日的微风，发呆的我不想动，就当和你做个梦，树荫下拉紧你的手，想轻轻贴近你的怀中，轻轻拥，羞红了我的懵懂，想要被你宠，能不能不要松手，就陪着我到最后，夏天只有